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林丹自传《直到世界尽头》。林丹是一个普通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始自终自己都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个人。青年时入选八一队，但远远不是那个大家眼中的佼佼者，虽然也能够在一些比赛当中崭露头角，让人眼前一亮，却始终不是那个最厉害的人。林丹有些叛逆，不是那个最听教练话的运动员，甚至入选国家队也是一名插班生。那么林丹是如何成长为超级丹的呢？我们将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也会焦虑，在别人看来甚至会有一些不可理喻。小时候在八一队有过因为摔拍子被停训20天的经历，但在备战北京奥运会的日子里，被我摔掉的球拍大概可以编成一个牌。有时候跟陈金或者小豹打队内比赛，大夫帮我打固定超过15分钟，我也会着急，我会抱怨为什么这么慢，吃饭要吃多少我也烦恼，吃多了不行，吃少了没力气。那段时间的我经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好在我提前适应这样的压力，时间在一天天的磨掉我身上的刺儿，这总比我到了奥运会赛场上再焦虑要来得好。这是我不得不承受的压力，很多人都在看我2008年奥运会究竟会打成什么样。有的球迷当然是祝愿我能在家门口实现自己的冠军梦想，但也有很多人在等着看我怎么一败涂地。我能感觉到我的周围有这样一种气场，有人不想我赢，但越是在险恶的环境中越是需要信仰。我知道一个人的能力一定是有限的，我希望能集所有队友、同伴、教练和工作人员的力量来帮助我闯过这一关。就在奥运会前一个月，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要在球包上征集全队的签名，请大家给我写一些鼓励的话，写在一个我天天能看到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我的东西上，那种力量的传递会不一样。历来都是别人找我签名，这次终于换我找别人签名了。一开始我是让小队员帮我去办这件事儿，但后来我觉得自己去也没什么了不起。带着全队的祝福进入奥运村以后，那种压力更加让我逃不开躲不掉，无论我走到哪个角落都会听到加油林丹，我们很喜欢你这样的声音。奥运村地处北京西北角，而奥运会羽毛球比赛场馆所在的北京工业大学地处东南方，这样单程的时间就需要40分钟，再加上奥运村里并没有合适的训练场地，我们每天还是要回到训练总局保证日常的训练，而且陪练队员不能进入奥运村。为免舟车劳顿，最后队里决定我和汤导还有担任我陪练的师弟文凯依然留守天坛公寓，保持原来的备战节奏。然而到最后真的让我抛下一切并且真正领悟到奥林匹克精神真谛的不是别人，而是谢杏芳。随着盖德、陶飞克这些主要对手，甚至我的好朋友鲍春来都提前出局，奥运会的残酷正愈演愈烈。2008年8月16日下午，北京奥运会女单决赛率先打响，我没有去现场，而是选择了在房间看电视直播。这场比赛，我作为阿芳的男朋友，一定是有偏向性的，我希望她赢，这毫无疑问。整个下午我都没有办法踏踏实实地坐下来，阿芳每打出一个好球我就喊一下，在房间里跑一圈。比赛打满了3盘，那是历届奥运会女单决赛中最精彩的一场， 只是最终的冠军只有一个，祝贺张宁。但是我也以阿芳为荣，我知道他很想赢，虽然结果可惜，但已经没有遗憾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平，即使是第二也应该无所谓了。看到站在亚军领奖台上的阿芳，我好像知道自己第二天该怎么做了。后来我在电话里跟他说，如果明天我能打得像你这么好，拿个第二我也很高兴，至少我们家就有两块银牌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8月17日早上起来后，我做了简单的热身，中午吃的不算多，怕等会儿跑不动，然后准备睡一会儿。但那天中午连文凯都睡不着，奥运会前的那段时间他是和我走得最近的一个人，比教练和阿芳还要近。所有二线队员都放假回家了，就他一个人留下来陪我训练。他走近我以后也感受到了奥运会那种极度紧张的气氛，决战的时刻越来越近，自然而然的就紧张了起来。我记得当天下午临出发前，我把房间的音响声音开到很大，跟着音响一起唱，听的什么已经记不真切了，只记得有周杰伦 live 版的《听妈妈的话》，激昂高远的版本，演唱会上的山呼海啸般的尖叫声提前让我进入了状态。是的，接下来即将登台的将是林丹，属于我的 showtime 来了。这是我的第一次奥运会决赛，也是李宗伟的第一次。在奥运会羽毛球比赛历史上还没有一二号种子会师男单决赛的先例，我们两人都很想赢，都想继续创造历史。热身时我能感觉到他状态非常不错，因为我看到他的一些练习球命中率非常高，落点非常准，这也激发了我在比赛中必须更加全力以赴。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经过前一场男双决赛的铺垫，整个体育馆里的气氛已经被推向了顶点。这场压轴的男单决赛在万众期待中上演。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在大赛里感受到主场气氛，那一晚对我来讲就是梦幻般的体验。整个看台被红色所淹没，从头到尾你只听到林丹加油，林丹加油。我的每一次得分都很过瘾，因为全场观众都为之兴奋，你能感觉到那掌声欢呼声中的宣泄。第二局打到20-8，我拿到冠军点，体育馆里的那种狂热好像随时都要把屋顶掀翻。优势虽然很大，但我还是提醒自己要冷静下来，拿下这最后一分。深呼吸，屏气凝神，我听到球拍击球时发出的刷刷声，一声比一声坚定，一声比一声致命。李宗伟回球下网，最后一分到手，我跳起来把球拍扔了出去，又在地板上滚了一圈。那一下的反应就是，终于结束了。这对我是一种解脱，对很多人都是一种解放。在与汤先虎教练、李永波教练拥抱的那数十秒，我好像哭了。我很久没有流眼泪了，那一刻眼泪流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很不自然，不真实。颁奖仪式兴奋剂检查结束后已经是第二天凌晨，我看了看手机，有233条短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在关注我。我庆幸之前没有看到这一幕，要不然会更紧张。而等着看我笑话的人，我没有给他们机会。从2007年年底开始和汤导配合的这半年多，一直到这场球结束，他付出了很多，还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他们甘心做陪练，就为了这个队伍最终能完成奥运会的任务。 所以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了各自最大的牺牲。因为不容有失，我为这场比赛做了万全的准备。雅典奥运会前在韶山发生的那件奇事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当2008年再有机会去湖南时，我特意再去祭拜了毛家祖坟。上山的路上，当时我和陈金还在慢慢走，李导故意逗我们，谁最快到谁就最有诚意。那天我和陈金还穿着便装，两个人就拼命往山上跑。陈金在北京奥运会上也获得了一枚铜牌，而在那场决赛前，我也效仿当年的孔令辉，在胸口上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希望他能带给我力量，也了了心中的一桩夙愿。后来每逢大赛前，特别是奥运会前，去毛家祖坟祭拜，就成为了我们队里的一种传统。和李宗伟的那场决赛，我后来看过很多次录像，其实也没有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球，我只是看到自己非常投入，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李宗伟的每一次出手，很少看到自己如此专注。到比赛的后半段，我的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拿到那块梦寐以求的金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采访活动，然后就是奥运冠军港澳行，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临出发前，以前的一位奥运冠军跟我讲，你不去弄一个林丹的签名印章吗？我说为什么要弄这个？他说你有这个会方便点，要不然会累死你。当时我觉得我就是个运动员，别人找我签名是真的喜欢我，我就真诚点给他们签吧。结果出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签名，从北京去香港的飞机上3个多小时我也没停过，一直在签。到了香港澳门还是不停的签，我觉得好可怕，看到人多的地方就想躲。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种形式的活动对社会能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北京奥运会中国席卷51枚金牌，带给国人多少自豪，可这些又能持续多久？真正被人记住的冠军又有多少？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去了解人们真正需要的，做好每个项目的推广，也让更多的人真正喜欢上体育，投入到运动的行列中来呢？让每一个项目都更具生命力，由市场来决定他们的命运。在香港，我本想去海洋公园、迪士尼，但走到哪里好像都会被围着参观，这种感觉说不上来，有点黑色幽默，有点好笑吧。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北京奥运会也许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有时看着那枚金牌，我既感觉开心又觉得很奇怪。因为在那之前我拿了很多冠军，打过无数好球，但是人们对我印象最深的就只有奥运会的决赛，甚至连我前几轮是怎么一路打过来的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干净伶俐地赢了我的对手李宗伟。难道这就是我的职业生涯吗？难道我的职业生涯就只是那一场球吗？虽然那场球对我很重要，对很多人也很重要，但我从5岁开始打羽毛球到现在，如果没有这块奥运金牌，是不是这么多年就白练了？也没有人会记得林丹的。一旦失败，所有的陪练、工作人员的努力都会变成白费，他们的付出一瞬间不翼而飞，我会辜负他们。那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我手里，只有奥运金牌才能拯救所有人。我不知道我在从事的还是不是我从小就喜欢的那项运动。我打羽毛球只是因为喜欢，本能的自然的喜欢，长大后又需要我有责任心，代表中国参赛，要为祖国争得荣誉。虽然我走到了世界之巅， 但是我的舞台反而越来越小，好像只有奥运金牌，只有那不到一平米的冠军领奖台，才是真正实现我人生价值的舞台。这真的太可悲，也太可怕了。当一个运动员从小离开父母，日复一日的苦练时，他就赌上了自己的青春和前途，最终变成四年就为等一个机会，万一中间受伤或者生病，或者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造成他没能取得好的成绩，甚至没能参加奥运会，那怎么办？2008年的我25岁，我不得不为了奥运金牌置之死地而后生。四年之后，只要我站上赛场，我一样会为了我的祖国，我身后无数默默付出的人拼尽全力。但是，请不要粗暴地把国家荣誉和运动员的价值只绑在最后的那块金牌上。我很高兴的是，奥运会后2008年年底的中国公开赛上，我又拿到了冠军，依然还能战胜李宗伟。我想通过这个告诉所有人，我不是拿完奥运冠军就没有了自己的职业目标。2008年年底的那个冠军，让我更加坚定地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我看中的是整个职业生涯，虽然在中国并没有所谓真正的职业运动员。现在我为自己感到骄傲，2012年伦敦奥运会将是我第三次代表中国男单参加奥运会。我在国家队用了12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依然是男子单打中教练组首选的运动员之一。我要做的是创造后人难以超越的记录，是创造一个林丹的时代，而不是多年后当人们提起林丹时只记得他拿过多少冠军头衔。2006年在多哈，我与男单冠军失之交臂。当2010年亚运会来到广州的时候，夺取全满贯的呼声令我热血沸腾。广州天河体育馆是我在全中国最熟悉又最感亲切的战场。2003年，我在这里首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20岁时的林丹还一无所有，没有世界冠军头衔，也没有谢杏芳，整个世界等着我去征服。7年之后，我回到广州，留下过很多回忆的天河体育馆已今非昔比。我希望在这里昭告天下，今天的林丹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羽毛球全满贯。在这里，我要完成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苏杯、汤杯、全英赛、亚锦赛、亚运会冠军于一身的8大全满贯。我是这个星球上拥有最多羽毛球冠军的人。亚运会羽毛球比赛11月中旬开打，中国队10月底就来到广州备战。当时谢杏芳已经在亚运会组委会志愿者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志愿者们叫她谢处或是芳姐。她也在适应着她的新角色。亚运会开幕在即，她非常辛苦。在进驻亚运村前，我和阿芳见面的机会不多，仅有一次机会一起吃了顿海鲜砂锅粥，此后我们就在各自的战场上奋斗着。天河体育馆的志愿者留言墙上，我给辛勤工作的各位写下一句大家加油，这大家也包括了我自己和阿芳。4年前陶飞克让我梦断多哈，4年之后我则要感谢李宗伟。在天河，他与我联手奉献了一场经典战役。时隔2年，从北京到广州再次主场决战李宗伟，是件挺刺激的事情。虽然我早就是大满贯了，但人们认为只有把亚运会男单冠军也收入囊中，那才叫完美。这对我是个挑战，我需要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让大家看到林丹可以。终于我在广州达成所愿，把完美留给了现场爆满的观众，也留给了见证过我职业生涯无数辉煌的天河体育馆。握拳、呐喊、敬礼，将球鞋抛上看台，这一切都像极了2008年8月17日的北京。但这里是广州，对于我有着不同的意义。 所以幸运的广州观众还得到了我的决赛球衣。有人感到好奇，这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为何全部奉送？那是因为我只想把我的开心与所有人分享。后来我统计了一下，从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开始，我共计送出了两条毛巾、一双球鞋、一件球衣，只有金牌我留给了自己。那天我其实还蛮激动的，因为2008年虽然是代表中国在家门口比赛，但内心里我还是做好了赢了当然最好，输了就被人骂的准备。但亚运会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虽然对手还是一样的对手，我希望自己全力以赴，不要辜负所有人的期待。我想向世界证明，我是世界羽坛最有价值的运动员。什么叫最有价值？就是不可能再复制。所以当我最终被评选为广州亚运会的 MVP 最有价值运动员时，我对自己说，林丹，你做到了。一个真正有影响力有价值的运动员，不在于你的广告代言身价多少，或者你拿了多少重要的冠军，而在于当你进到赛场，来到属于你的舞台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球迷喜欢你，甚至你的对手，很多媒体都很尊重你，认可你。我要感谢李宗伟，我们两个在彼此生命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这么多的冠军，如果没有他的出现，可能会变得含金量不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成全了彼此，也因为我们一次次的巅峰对决，推动了羽毛球这项运动，让更多的人喜欢看林丹和李宗伟比赛，李宗伟和陶飞克比赛，陶飞克和林丹比赛。我记得在亚运会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用中文向我提问，林丹兄弟啊，你在羽毛球界这么成功，那你打算像姚明、孙文一样也去美国发展吗？我当时就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愿意出美元的话。这位美国记者当即就表态，那我做你的经纪人。玩笑归玩笑，但让我高兴的是，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林丹，不只是国内，不只是亚洲，全世界都开始对这个不一样的中国小伙子产生好奇。在看到我的同时，也看到了我背后的这项运动。而对我和李宗伟来说，伦敦奥运会将是最有可能实现创造自己王朝的一战。金牌是一定会努力去争取的，但对我和他来说，在羽坛拼杀了这么多年后，结果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进入伦敦奥运年，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林丹能否成功卫冕上。对我来说，拿冠军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有时候我觉得，纠缠于什么比赛拿冠军，纠缠于拿多少个冠军，真的都太傻了。而这些想法，在我参加完2012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盛典后，就越发清晰起来。受劳伦斯冠军委员会的邀请，作为本年度最佳男运动员的候选人之一，我有幸前往伦敦参加这次盛典。2月5日凌晨，我们经过近14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抵达伦敦希斯罗机场。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听说那是伦敦2012年的第一场雪，不少人跟我说，那是个好兆头。 20年的国家队生涯，20个世界冠军，2枚奥运会金牌，5次世锦赛冠军，汤姆斯杯6次夺冠，苏迪曼杯5次称雄。世界羽联统计，林丹职业生涯总共获得666场胜利，66次冠军，是世界羽坛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巅峰时期的林丹几乎没有明显弱点。在无数经典的比赛当中，那些纷纷致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主宰比赛。即便是在面对盖德、陶飞克、李宗伟这样的伟大对手，林丹依然可以保持极其出色的战绩。有他参加的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代表比赛结束，逆转好戏往往成为家常便饭，笑到最后的也一定都是林丹。顾拜旦曾经说过，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是战斗。